第38回，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，薛恒武讽贺螃蟹勇。 话说宝钗、湘云二人记忆已妥，一宿无话。湘云次日便请贾母等赏桂花。贾母等都说道：“ 是他有心头，需要扰他这雅兴。” 至午，果然贾母带了王夫人、凤姐，兼请薛姨妈等进园来。贾母因问：“ 哪一处好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凭老太太爱在哪一处，就在哪一处。” 凤姐道：“ 藕香榭已经摆下了，那山坡下两棵桂花开得又好，河里的水又碧清。坐在河当中亭子上，岂不敞亮？看着水，眼也清亮。” 贾母听了说：“ 这话很是。” 说着，就引了众人往藕香榭来。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，四面有窗，左右有曲廊可通，亦是跨水接岸，后面又有曲折竹桥岸接。众人上了竹桥，凤姐忙上来搀着贾母，口里说：“ 老祖宗只管迈大步走，不相干的。这竹子桥规矩是咯吱咯喳的。” 一时进入榭中，只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，一个上面设着杯箸酒具，一个上头设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。那边有两三个丫头扇风炉煮茶，这一边另外几个丫头也扇风炉烫酒呢。贾母喜得忙问：“ 这茶想得到，且是地方，东西都干净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这是宝姐姐帮我预备的。” 贾母道：“ 我说这孩子细致，凡事想得妥当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又看见柱上挂的黑漆嵌棒的对子，命人念。湘云念道：“ 芙蓉引破归兰江，菱藕香深写竹桥。” 贾母听了，又抬头看匾，因回头向薛姨妈道：“ 我先小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，叫做什么枕霞阁。我那时也只像他们这么大年纪，同姊妹们天天玩去。那日谁知我失了脚掉下去，几乎没淹死，好容易救了上来，到底被那木钉把头碰破了。如今这鬓角上那指头顶大的一块窝，就是那残破了。众人都怕惊了水，又怕冒了风，都说活不得了，谁知竟好了。” 凤姐不等人说，先笑道：“ 那是要活不得，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呢？可知老祖宗从小的福寿就不小，神差鬼使碰出哪个窝来，好成福寿的。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，因为万福万寿成满了，所以到凸高处些来了。” 未及说完，贾母与众人都笑软了。贾母笑道：“ 这猴儿惯得了不得，只管拿我取笑起来，恨得我撕你那油嘴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回来吃螃蟹，恐积了冷在心里，他老祖宗笑一笑，开开心，一高兴多吃两个也就无妨了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明儿叫你日夜跟着我，我倒常笑笑觉得开心，不许回家去。” 王夫人笑道：“ 老太太因为喜欢他才惯得他这样，还这样说，他明儿越发无礼了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我喜欢他这样，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，家常没人，娘儿们原该这样，横竖礼体不错就罢，没得倒叫他从神儿似的做什么。” 说着 一齐进入亭子，献过茶。凤姐忙着搭桌子，要背住，上面一桌贾母、薛姨妈、宝钗、黛玉、宝玉，东边一桌史湘云、王夫人、迎探惜，西边靠门一桌李纨和凤姐的，虚设座位，二人皆不敢坐，只在贾母、王夫人两桌上伺候。凤姐吩咐， 螃蟹不可多拿来，仍旧放在蒸笼里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。 一面又要水洗了手，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，头次让薛姨妈。薛姨妈道， 我自己掰着吃香甜，不用人让。 凤姐便奉于贾母，二次的便于宝玉，又说， 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。 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、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，预备洗手。史湘云陪着吃了一个，就下座来让人，又出至外头，令人盛两盘子与赵姨娘、周姨娘送去。又见凤姐走来道， 你不惯张罗，你吃你的，我先替你张罗，等散了我再吃。 湘云不肯，又令人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，让鸳鸯、琥珀、彩霞、彩云、平儿去坐。鸳鸯因向凤姐笑道， 二奶奶在这里伺候，我们可吃去了。 凤姐儿道， 你们只管去，都交给我就是了。 说着，史湘云仍入了席，凤姐和李纨也胡乱应个景儿，凤姐仍是下来张罗，一时出至廊上，鸳鸯等正吃得高兴，见他来了，鸳鸯等站起来道， 奶奶又出来做什么？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儿。 凤姐笑道， 鸳鸯小蹄子越发坏了，我替你当差倒不领情，还抱怨我，还不快蒸一盅酒来我喝呢。 鸳鸯笑着忙蒸了一杯酒送至凤姐唇边，凤姐一仰脖子吃了，琥珀、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凤姐唇边，那凤姐也吃了。平儿早剃了一壳黄子送来，凤姐道， 多倒些姜醋。 一面也吃了，笑道， 你们坐着吃吧，我可去了。 鸳鸯笑道， 好没脸，吃我们的东西。 凤姐儿笑道， 你少和我作怪，你知道你莲二爷爱上了你，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。 鸳鸯道， 呸，这也是做奶奶说出来的话，我不拿新手抹你一脸算不得。 说着赶来就要抹，凤姐儿央道， 好姐姐，饶我这一遭吧。 琥珀笑道， 鸳丫头要去了，平丫头还饶她，你们看看，没有吃了两个螃蟹，倒喝了一碟子醋，她也算不会懒酸了。 平儿手里正掰了个满黄的螃蟹，听如此奚落她，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脸上抹来，口内笑骂， 我把你这嚼舌根子的小蹄子。 琥珀也笑着往旁边一躲，平儿使空了往前一撞，正恰恰的抹在凤姐儿腮上。凤姐儿正和鸳鸯嘲笑，不妨唬了一跳，哎呦了一声，众人撑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来。凤姐也禁不住笑骂道， 死娼妇，吃离了眼了，混抹你娘的。 平儿忙赶过来替她擦了，亲自去端水。鸳鸯道， 阿弥陀佛，这是个报应。 贾母那边听见，一叠声问， 见了什么这样乐，告诉我们也笑笑。 鸳鸯等忙高声笑回道， 二奶奶来抢螃蟹吃，平儿恼了，抹了她主子一脸的螃蟹黄子，主子奴才打架呢。 贾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。贾母笑道， 你们看他可怜见的，把那小腿子旗子给他点子吃也就完了。 鸳鸯等笑着答应了。高升又说道， 这满桌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。 凤姐洗了脸走来，又服侍贾母等吃了一回。黛玉独不敢多吃，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就下来了。贾母一时不吃了，大家方散，都洗了手，也有看花的，也有弄水看鱼的，游玩了一回。王夫人应向贾母说，这里风大，才又吃了螃蟹，老太太还是回房去歇歇罢了，若高兴明日再来逛逛。贾母听了笑道， 正是呢，我怕你们高兴，我走了又怕扫了你们的兴，既这么说，咱们就都去吧。 回头又嘱咐湘云， 别让你宝哥哥林姐姐多吃了。 湘云答应着，又嘱咐湘云宝钗二人说， 你两个也别多吃，那东西虽好吃，不是什么好的，吃多了肚子疼。 二人忙应着送出园外，仍旧回来，另将残席收拾的另摆。宝玉道， 也不用摆，咱们且作诗，把那大团圆桌就放当中，酒菜都放着，也不必拘定座位，有爱吃的大家去吃，散坐岂不便宜。 宝钗道， 这话极是。 湘云道， 虽如此说，还有别人。 因又命另摆一桌，捡了热螃蟹来，请袭人、紫娟、思琪、世书、入画、婴儿、翠墨等一处共坐。山坡桂树底下铺下两条花毡，命答应的婆子并小丫头等也都坐了，只管随意吃喝，等使唤再来。湘云便取了诗题，用针挽在墙上，众人看了都说， 新奇不新奇，只怕做不出来。 湘云又把不限孕的缘故说了一番。宝玉道， 这才是正理，我也醉不起限孕。 林黛玉因不大吃酒，又不吃螃蟹，自立人多了一个绣墩，以栏杆坐着，拿着钓竿钓鱼。宝钗手里拿着一只桂花玩了一回，抚在窗剑上掐了桂蕊掷向水面，引得游鱼浮上来煞跌。湘云出一回神，又让一回袭人等，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只管放量吃。探春和李纨、惜春立在垂柳荫中看鸥鹭，迎春又独在花荫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。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钓鱼，一回又伏在宝钗旁边说笑两句，一回又看袭人等吃螃蟹，自己也陪他饮两口酒。袭人又剥一颗肉给他吃，黛玉放下钓竿，走至座间，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，捡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。丫鬟看见，知他要饮酒，忙走着上来斟。黛玉道， 你们只管吃去，让我自斟，这才有趣儿。 说着便斟了半盏，看时却是黄酒，应说道， 我吃了一点子螃蟹，觉得心口微微的疼，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。 宝玉忙道，有烧酒。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。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。宝钗也走过来，另拿了一只杯来，也饮了一口，便针笔至墙上，把头一个一局勾了，底下又坠了一个横字。宝玉忙道， 好姐姐，第二个我已经有了四句了，你让我做吧。 宝钗笑道， 我好容易有了一手，你就忙得这样。 黛玉也不说话，接过笔来把第八个问菊勾了，接着把第十一个菊梦也勾了，也缀一个消字。宝玉也拿起笔来，将第二个访菊也勾了，也缀上一个降字。探春走来看看道， 竟没有人做簪菊，让我做这簪菊。 又指着宝玉笑道， 才宣过总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，你可要留神。 说着只见史湘云走来，将第四第五对局公局一连两个都勾了，也缀上一个箱子。探春道， 你也该起个号。 湘云笑道， 我们家里如今虽有几处轩馆，我又不住着，见了来也没去。 宝钗笑道， 方才老太太说你们家也有这个水亭，叫枕霞阁，难道不是你的？如今虽没了，你到底是旧主人。 众人都道有理，宝玉不待湘云动手，便代将箱子抹了，改了一个霞字。又有顿饭功夫，十二题已全，各自腾出来，都交于迎春，另拿了一张雪浪笺过来，一并腾录出来。某人坐的底下缀明某人的号，李纨等从头看起。 一局横无君，愁望西风抱闷思，了红尾白断肠时，空离旧圃秋无际，瘦月清霜梦有知。念念心随归雁远，寥寥坐听晚针痴。谁怜我为黄花病，未与重阳会有期。访菊怡红公子，闲趁双晴试一游，酒杯药盏莫烟流。霜前月下谁家种，剑外篱边何处愁。蜡屐远来情得得，冷吟不尽兴悠悠。黄花若解连诗客，休复今朝挂帐头。种菊怡红公子，斜锄秋圃自宜来，篱畔庭前故故栽。昨夜不期今雨活，今朝有喜待霜开。冷吟秋色诗千首，醉乐寒香酒一杯。泉盖泥封秦护兮，好之景静绝尘埃。对菊枕霞旧友，别圃移来贵比金，一丛浅淡一丛深。萧疏篱畔磕头坐，清冷香中抱膝吟。暑去更无君傲世，看来唯有我知音。秋光荏苒休辜负，相对原移惜寸阴。共菊枕霞旧友，弹琴浊酒喜堪愁，几案亭亭点缀幽。隔座香氛三径路，抛书人对一枝秋。霜清纸帐来星梦，浦冷斜阳忆旧游。傲世野莺同气味，春风桃李未烟流。咏菊潇湘妃子，无赖诗魔昏小青。绕篱七十自沉吟，毫端韵秀临霜写。口齿琴香对月吟，满纸自怜题夙愿。片言谁解诉秋心，依从桃令平章后， 千古高峰说道经。画曲洪武君，诗与戏笔不知狂，岂是丹青费较量。巨叶泼成千点墨，攒花染出几痕霜。淡浓神会风前影，跳脱秋声万底香。莫认东篱闲采多，年平聊以为重阳。问菊潇湘妃子，欲训秋情重墨汁，喃喃负手扣东篱。孤标傲世皆水影，一样花开为底池。浦路庭霜何寂寞，鸿归穷病可相思。休言举世无谈者，结语何妨片语时。簪菊教下客，凭宫离灾日日忙，折来修刃镜中装。长安公子应花癖，彭泽先生是酒狂。短鬓冷沾三径露，葛巾香染九秋霜。高情不入识人眼，拍手凭他笑路旁。菊影枕霞旧友，秋光叠叠复重重，浅渡偷移三径中。窗隔疏灯渺远近，篱衰破月锁玲珑。寒芳流照魂应住，霜映传神梦也空。珍重暗香羞踏碎，凭谁醉眼任朦胧。菊梦潇湘妃子，篱畔秋酣一觉清，和云半月不分明。登山飞木装生蝶，依旧还寻桃令盟。睡去依依随雁断，惊回顾顾恼穷明。醒时幽怨同谁诉，衰草寒烟无限情。残菊教下客，露凝霜重见清栖。雁赏才过小雪时，地有余香经淡薄，枝无全叶翠离披。半床落月穷生病，万里寒云雁阵迟。明月秋风知再会，暂时分手莫相思。众人看一首赞一首，彼此称扬不已。李纨笑道：“等我从宫评来。通篇看来，个人有个人的警句。今日宫评，咏菊第一，问菊第二，菊梦第三。题目新，诗也新，立意更新，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。”然后簪菊、对菊、宫菊、画菊、义菊次之。宝玉听说，喜得拍手叫：“即是极公道。”黛玉道：“ 我那手也不好，到底尚于纤巧些。” 李纨道：“ 巧的却好，不露堆砌生硬。” 黛玉道：“ 据我看来，头一句好的是浦冷斜阳忆旧游，这句背面覆粉，抛出人对一枝秋已经妙绝。将宫菊说完，没处再说，故翻回来想到未拆未宫之先，意思深透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故如此说，你的口齿情相聚也敌得过了。” 探春又道：“ 到底要算恒武君沉着，秋无忌梦有之，把个意字竟轰然出来了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你的短鬓冷沾，葛巾香染，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范儿也没了。 湘云道： 接水影为底池，真个把个菊花问得无言可对。 李纨笑道： 你的磕头座抱膝迎，竟一时也不能别开，菊花有枝也必烦腻了。 说的大家都笑了。宝玉笑道： 我又落地，难道谁家种何处秋，腊鸡远来冷迎不进，都不是房，昨夜雨今朝霜，都不是种不成。但恨敌不上口齿秦香对月吟，清冷香中抱膝迎，短鬓葛巾金淡薄翠梨披，秋无忌梦有枝，这几句罢了。 又道： 明儿闲了，我一个人做出十二首来。 李纨道： 你的也好，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。 大家又评了一回，复又要了热蟹来，就在大圆桌子上吃了一回。宝玉笑道： 今日石敖赏桂，亦不可无失，我已吟成，谁还敢做呢？ 说着便洗了手，提笔写出。众人看到： 池敖更喜桂英凉，泼醋雷江星欲望，饕餮王孙因有酒，横行公子却无常，其间积冷常忘记，纸上沾星喜上香，原为世人没口腹，颇先曾笑一生忙。 黛玉笑道： 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。 宝玉笑道： 你这会子财力已尽，不说不能做了，还贬人家。 黛玉听了并不答言，也不思索，提起笔来一挥，已有了一首。众人看到： 铁甲长歌死未忘，堆盘色相喜先尝，鳌峰嫩玉双双满，壳凸红枝块块香，多肉更连青八足，祝情谁劝我千伤，对思佳品愁佳节，贵服清风菊带霜。 宝玉看了正喝彩，黛玉便一把撕了，令人烧去，应笑道： 我的不及你的，我烧了它。你那个很好，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，你留着它给人看。 宝钗接着笑道： 我也勉强了一首，未必好，写出来取笑吧。 说着也写了出来，大家看时，写道是： 桂霭同音作举觞，长安檐口盼重阳，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 看到这里，众人不禁叫绝。宝玉道： 写得痛快，我的诗也该烧了。 又看底下道： 酒味涤心还用菊，杏房积冷定须将，于今落府成何意，乐谱空余何属香。 众人看毕，都说这是石螃蟹绝唱。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，才算是人才，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。说着，只见平儿附近园来，不知做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